觉还有增减，跟去年说再见，转眼又是冬天，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祥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皆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9号，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云南省出台管控无人机黑飞新规，举报奖励增至10000，并建立电子围栏，使用雷达监测无人机黑飞。太原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近日发布，将从6月1号起实施。细则明确，网约车车龄需在3年内排量不小于1.6升。5号上午，江西省召开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工作会议，并在4号印发了关于做好2017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从今年起，对职称外语不做统一要求，人社部门不再审查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职称外语水平。此举意味着江西省实施了20多年的职称外语不用考了。近日，上海穗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签约，正式宣布向浙大教育基金捐赠10亿元人民币，这是浙大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单笔捐款，同时也打破了去年9月由电子科技大学校友熊新祥创造的向母校捐款10.3亿元的最高纪录，成为国内高校获赠的最大单笔捐款。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Show me you are 在我怀中，将你的失落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多情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 在心 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心情常常是忧郁，偶尔是 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哦，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将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哦。 你下来，像沙鸥来去天宇，只为寻一个奇迹。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生命已经打开，我要你总精彩。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 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往事如烟云，犹记别离时，徒留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梦未醒。往事

看见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手，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14。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廊坊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首都北京明天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晋林天津明天是阴转晴，最高气温29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三，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我们都知道海带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物，但是真的知道吃海带有多少的好处吗？除了防治甲状腺肿，除了降压降脂，还能够抑制肿瘤，提高免疫力，降糖利尿，消肿，预防心血管疾病，消除乳腺增生。另外，多吃海带还可以护发、补钙、美容、延缓衰老以及减肥。为什么还可以减肥呢？海带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而且海带脂肪含量非常的低，是非常适合减肥的人吃的。那多吃一点海带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你听。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我的爱才放弃，你远远离去。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爱像泡沫。 我听到了一首歌，也是一种心情。 对，没错，你的心情我的歌， 你的心情我的歌。 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在我，怕你冷冷的爱我。不求你的富贵，不求你的荣华，只愿你把我珍惜。给我一些关怀，给我一些安慰，也就能满足我钦佩。好好爱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好好爱我，不要犹豫，我一颗心好爱我， 爱我， 好好珍惜， 好好珍惜 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好好爱我， 爱我， 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 我一颗心。好好珍惜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好好爱我， 爱我， 不想别离， 不想别离， 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 剩下些什么？只剩下两滴冰冷的泪水，一滴花豆酒，品一口自醉，一场落雨，岁月的潮水，还留下些什么？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一颗花瓣是句句伤悲，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

别人要忘了他，爱情是叫人迷惶到底，也叫人彻底的信赖。我终于可以戒了烟，断了酒，忘了他，我的心都在，需要你别离开。我终于可以戒了发，变了样，忘了他，爱情是叫人迷惑到底，也叫人彻底的醒来。我终于可以戒了烟，断了酒，忘了他，我的心都在，需要你别离开。 没有这样要求，怕你难过转身就走，那就这样吧，我会了解。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没有你，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9号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世界最大的执法公务船中国海警3901船日前首次进入南海西沙海域作业，通过登岛检查、船舶绕岛观察和无人机航空巡视等手段开展执法。环保部发布《十三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工作方案》，建立分级负责考核机制，以省区市为主组织考核，国家对全国的规范化管理情况进行抽查。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医院获悉，我国第二发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目前已安全抵达海南文昌，这标志着长征五号第二次飞行任务进入全面实施阶段。长征五号在运抵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后，将按计划展开发射前各项预测准备工作，计划于今年6月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实践18号卫星升空。中国联通与航美在线、海特凯荣本周宣布，三家公司将联合成立联通航美合资公司，全面加速中国基在 WiFi 的市场化进程。未来旅客在客舱内即可实现目的地实况查询、酒店及航班预订、线上秒杀购物、云上办公、新闻资讯浏览及实时影像分享等数字化生活体验。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心情冷落的变化有哪明明想念你那边的空气有什么精彩的话题应还是温柔给我温暖的距离我的声音在下 现在的你应该还在睡梦中，我一个人正骑着车经过你家大门，时间仿佛停留在那年冬天，你握着我的手告诉我不管等多久，夜色还是一样迷蒙，你给我的心痛也还在每个梦中，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爱情好像云烟总是消失在转瞬之间，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去过已住的地方，在每一刻最想念的季节，在每一个最想念的季节。 夜色还是一样迷 茫，你给我的心痛也还在每个梦中，风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去都等 亮了。这里的钥匙你先留着吧，怕你有东西，家里你有东西忘了拿。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吧，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空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野那了，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我永远的话， 心。

起的人比较容易快乐。 Oh, 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 告别的寂寞。